扇扇风。 好， 好的。我再给你拿毛巾擦擦汗。 哎，对对对，要边擦边说， 乡乡亲们呐，哎，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，我。 好好，哎， 怎么样？ 停停啊！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， 我上哪儿出这汗？导演。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、嗯、 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 哎，有办法啊，能让我满脸是汗。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。 哎，那好，您说您说。 哎，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导演， 我跟你说 不行不行，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。 不行，这苦咱受不了， 快来吧。 不是导演，您这我这有胃病，导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导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要出人命了，导演，我这，这 好了，哎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好好，我们哥们儿注意了。现在演员呢是在零下的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，身上又浇了水，因此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，我们粘体一遍就给他拍成的。 行了， 不能再耽误了。 行行了，导演啊，赶快拍吧拍吧， 正式拍，预备，开始， 说说 说 说 说， 不要你说， 我不要你说， 你跟我说吧啊，乡亲们呐。 乡亲们呀， 我王老五， 我王老五， 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。 我、哎、我发热了，我发热了。 什么呀？你说 我满头大汗呢，我是、哎，我浑身大汗，我浑身发热了，哎， 不是， 浑身冒汗。 你怎么搞的你？ 你这个戏就是 冻住了，剧务赶快救护车。哎呀你呀、啊、你、啊、我说你身体不行吗？你非说行。哎呀你呀、啊、你啊，哎呀，还得我送你进医院。 来吧。哎呀，你还在干嘛？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佩斯、朱时茂表演的小品《拍电影》。陈佩斯除了在小品上的成就以外啊，就是他在影视剧里面的成就了。他先后演出了《瞧这一家子》《二子开店》《父子老爷车》等等。这些呢，我们今后的节目再为您详细介绍。最后呢，给您带来一首来自许巍的歌曲《礼物》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《百年笑声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让我怎么说？我不知道，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走不完的路，望不尽的天涯，在燃烧的岁月，曾漫长的等待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